会令港岛区道路严重阻塞，会根据风险评估，在有需要的时候封闭包括立法会道、龙汇道、天马公园、连接海富中心和政府总部的天桥和中信大厦外的天桥等的地方。前往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和中信大厦的人士必要时需要使用中信大厦外的天桥进出，并在检查站出示职员证。两韩关系近期转差，北韩表示正午起关闭两韩之间所有通讯联络渠道。南韩统一部回应话，相关管道是两韩沟通协调的基本途径，双方应该根据协定维系通讯联络管道。统一部话，两韩联络办公室韩方工作人员朝早拨打朝方电话，但朝方并未接听。两韩之间的所有通讯联络管道都接不通，政府将会视乎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北韩朝中社引述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和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话，将对韩工作改为对敌工作的重要性，并下达全面关闭朝韩之间所有通讯联络渠道的指示。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4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9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6升4.6，阿里巴巴213.8升1.4，美团点评152.7跌2.1，中国平安82.8升1蚊，中国人寿17.2升9毫，小米集团13.1升2.4，友邦保险74.8升2.55毫，中国移动56.45升2.5，港交所295.4升2.6，盈富基金25.62升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44，瑞士法郎8.097，澳元5.39，加元5.775，新西兰元5.056，欧元8.73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1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5,6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24美元，卖出1,69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有少少车龙的，即是去观塘方向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上桥位嗰度咧，系比较多车缓慢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平石，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因为有水务急收，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呢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入嘅龙尾啦，分别就喺窝尾同埋北港。另外，在飞鹅山道，因为较早时山泥倾泻，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这一段是全线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今日嘅 Soul 音樂咧就係要恭喜我哋呢隊樂隊啦，係啦，佢哋出咗佢哋第一張 EP 啊 ，The Hurts， 大家好，我哋係 The Hurts， 開始有啲 boy band 啦， 啲男啲團體偶像團體啊， 喂，但係The Hurts 咧出咗佢哋呢張係第一張嘅 EP 啦，我想問感覺如何呢？ 非常之有滿足感啦，因為即係始終一隻 EP 就係我哋嘅一張，即係好似你第一次識人咁樣咧， 係 你個卡片咁樣，向人哋介紹我哋 The Hurts 係邊個啊，我哋做嘅音樂係做啲咩啊，所以都好有。好似一個里程碑咁樣咯。 點解你緊張到好似啲新郎咧喺個婚禮上面要發言咁樣， 震都流出嚟 嘅？點解會咁嘅？ 慢慢見到初心底。 喂，但係咧，我覺得都係幾快完成嘅喎。嗱，因為你哋其實係由真係做呢隊 band 啦，The Hurts 之後咧，其實都年幾兩年啫嘛，係嘛？ 係年幾啦，年半多啲。 短短年幾之內就已經係完成咗呢一張嘅 EP， 其實都係一個幾即係個創作力係幾夠咯，我覺得咁樣。 我覺得我哋即係喺埋一齊嘅時候，即係首先我哋係差唔多個個禮拜二都會練 band 嘅。 係。 咁即係依個係逼到一個 motivation 出嚟啦。咁然之後，其實即係我哋都成日都話咧，我哋除即係音樂嘅嘢咧，其實我哋好夾嘅，即係所以依樣嘢音樂上面，反而我哋就唔會話太擔心啊，或者即係花太多時間，反而即係其他嗰啲封面啊、MV 嗰啲 character 啦嘢咧，就拗爆頭嗰啲。 拗爆頭係因為係唔知應該點處理定係？ 首先我哋五個都冇咩邊個係特別做 graphic design 啦， 係 咁我哋可能即係冇話一個好專業嘅意見喺度， 係 咁但係大家都有自己鍾意嘅嘢啦，咁就喺度爭論咯有時候。 哦，但我想問嗱，因為咧碟入面有六首歌啦，咁其實喺你哋頭先講嗰個叫商討嘅過程入面，意見最分歧最花時間去到統一個口徑係邊一首作品呢？其實 我諗係繁星人個歌詞嗰度咧，本身係即係有兩樣嘢，本身係都想講嘅。 係， 因為係 Marco 開始呢個嘅 demo 啦。 係， 咁就即係本身定咗一個啦，就係而家講緊嗰樣嘢，繁星人即係好 chill 啊，好平凡咁樣過生活。咁然之後因為阿謙係寫歌詞， 係 因為我哋啲歌詞咧其實好得意嘅，我哋有時候改一下有咩領悟啦，或者有咩感觸，或者睇到啲咩，我哋就喺個 group 度掉出嚟。 係 咁嗰一下就即係阿謙係睇到啲嘢， 係好似係都係關於有啲社會係發生緊啲嘢。 係 咁嗰一刻又好想就放落啲歌度咁樣。 嗯， 但係咧我講完出嚟，喂，不如講呢啲啦。跟住佢哋就話唔夾喎，本身嗰個咪幾好咯，做乜嘢做咩變曬咧成件事？咁都我哋一件事嚟㗎嘛，即係唔可以我自己咁樣寫咗落去。咁最後屘就變翻依一個版本。 城里璀璨，远目难守。人眼中只剩一星宿。 頭先阿瓊咧開始訪問之前咧，佢有提到嘅就係咧，阿謙你都要即係講下啦，因為你都要俾翻 credit 阿謙嘅，係啦，因為你嗰個歌詞上面有啲用字啊嘛， 係啦，因為有一首歌咧，我哋之前未見面嘅就係黃金髮質啦， 係， 咁我好中意呢首歌，因為我覺得嗰個好香港仔啊，即係講得出嗰種感覺啦， 係， 跟住當我睇歌詞嘅時候，哇，驚為天人啊！因為佢可以將一啲我哋以為得英文寫法嘅字咧，翻譯咗做中文，例如仲要錯樣個錯 字咧，我哋記憶當中永遠都係 CHOK， 係 啊，英文嚟 嘅。但 係 佢呢個字咧，我第一眼仲要擲樣擲咩樣？ 仲要擲樣， 因為佢係手邊加咗個唔識嘅字，跟住我覺得好勁啦，所以我頭先即係特登問阿謙，你點樣揾到嗰個字翻嚟？佢話佢係真係好認真地去 search 睇下邊個字可以講到個意思。 其實咧就唔係我勁嘅，係而家上網太勁啫。咁即係用我又本身又唔係特別中意寫口語化歌詞嘅，其實我自己。咁但係好啦，咁既然寫咧，我又好唔想寫英文落去，即係乜中文歌詞又加啲英文咧，咁咧就等上網揾咯，即係我會打錯。然後政治咁樣， 哦， 真係咁樣 search 咯，跟住好多版本嘅喎，最後尾咁我揾啲版本咧，我特登頭先 search 翻咯， 係 佢會引用翻呢個咧《春秋説題詞》，即係佢咧哇啲古代嘅書啊咁樣， 你都係課呢個訪問嘅時候攞嚟曬嘅啫， 五分鐘嘅時候， 係 我冇記得嘅其實，不過係咯，咁嗰陣時又見到，哦，原來真係原來有啲。即係依一刻好潮嗰啲字咧，原來又唔係真咁潮嘅，好早 有典故 嘅。春秋戰國時代咧，可能啲人已經講緊㗎啦。 我睇到佢呢個係另外一句嚟嘅，佢有個僆仔伯耶，撲到去揾。咁咧，其實個僆仔我哋成日寫開係口字邊加個靚字啊嘛，咁樣。但係佢呢個係啦，但係佢呢個寫係企人邊加個連埋一齊個連啦。咁我哋頭先係第一眼睇佢叫僆仔。 僆仔，希望可唔可以唱翻第一次？ 我咩嚟嘅咧？ 仔唔係，即係我唱嗰陣時候我都呆樣呆， 係點解會講咧？ 唔係好啱喎， 出嚟出得街咧， 寫錯字咋？ 係跟住佢就阿謙就同你講翻，我問翻佢 係咪僆仔，因為伯爺嘛，咁你成句嘢就僆仔伯爺撲到去揾嘅，咁咪哦原來有個咁樣嘅政治， 應該都係啱嘅喎，因為佢 search 嘅呢個古書咧，佢話《春秋説題詞》咧入邊係講緊咧。即係雞咧喺成雞之前，小雞嗰個狀態咧就叫做 靚啊， 係啦，咁其實對翻嗰個意思係啱個， 即 係 原來雞仔叫靚啊， 係啊，靚， 哇！ 我想食， 我哋今日去農場睇下啲靚先咁樣。 我想食炸靚啊！ 炸靚， 國炸靚， 豉油靚， 白切靚， 白切。 哇！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啊！ 係啊，最緊要政治。 嗱，但我哋緊除咗講係嗰個政治之外，但係先講下，即係頭先阿瓊提到呢首歌啦，就係《黃金法則》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概念嚟嘅？其實 咁就呢首歌本身就係 Ricky 寫咗一個，即係一開頭個吉他 riff。咁我哋一聽咧，其實個感覺覺得咦點解好似好日本啊？即係有少少依家日本 indie band 嘅感覺。即係首先一嚟聽到呢首歌已經係開心㗎啦。咁然之後係聽到可以做到少少復古，即係好似我哋不嬲想做嘅近嘅嘢咁樣。咁歌詞一間阿謙再講，咁但係即係去到成件事，我哋發覺最尾哇，不如可以加啲 brass 喎，或者 win 喎，咁就大家都攞咗我哋嘅第二本能出嚟。咁譬如咧 ，Ricky 就負責吹一個膠嘅 saxophone 咯。 玩具 係玩具嚟嘅， 佢出嚟個聲就好似一個佢叫做 J sax J 嘅 S A X OK saxophone 嗰個聲，跟住咁佢個聲即係佢個原理就同一支真嘅 saxophone 一樣嘅，其實係咁，但係佢就係一個膠咁樣嘅嘢。佢原本應該係即係有啲教 saxophone 嗰啲老師就會用佢嚟教一啲小朋友，譬如話咁，因為一啲即係真嗰啲 saxophone 佢太大支，吹起上嚟好難嗰啲係啦。咁但係佢個發聲原理就同一支真嘅 saxophone 一樣， 仲要喺阿正咧 studio 咧，好認真咁樣咧 set 好曬麥，又攞支玩具出嚟， 成件事都幾搞笑嘅， 即係咧係教 你諗下啲支麥係幾咁價值不菲， 係 你一支咁樣嘅玩具。但 係 我哋又覺得正喎，即係好啱手， 有換味咯。 主音都係咯，主音都好多才多藝。 係啊，除咗識彈吉他、唱歌，仲識咩啊？你講嚟聽下。 哇，咁啊犀利啦！係咁，我以前咧係吹長號嘅，即係我第一個嘅樂器其實就係吹長號。我以前吹管弦樂嘅， 係 咁今次又用到，咁但係佢哋冇人 估唔到， 佢哋冇一個人， 我哋聽完都估唔到， 唔係佢哋完全冇人信我考咗七級嘅， 我到而家 都哇，因為太渣，唔係因為我擺低咗十幾年， 係 擺低咗十幾年，因為係。好似完全係新 初學， 你都嚇親咯！佢嗰晚吹嘅時候，我心諗：哇，七級咁樣嘅，阿細 繞喺隔離咧，即係細繞幫我哋又吹啊嘛。哇！佢係啲音咧錯， 好冇錯咯， 破音咧咁樣嘅 錯咯 ，warm up 緊啊嗰陣。 係，但係就希望可以將唔同嘅呢一啲有啲換味嘅感覺，嘅繽紛啲咁樣加落去呢一首歌， 同埋係好即係你講銅管樂其實係好 bling bling 噶嘛，係好金碧輝煌，係咁黃金髮質呢首歌其實就係想講每個人本身都係一粒金嚟嘅，即係但係可能呢個世界有太多嘢可能係。教育啦， yeah, yeah, yeah, yeah. 可能是一些規則，可能是一些社會的東西，那鋪了這些灰塵在我們身上面，但是我們覺得其實你所謂的人經常說、啊、什麼叫黃金法則、啊、是不是跟誰買哪隻股票、不是這樣，我們就覺得即這個世界有什麼是最獨特呢，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特別的、你做回自己其實就可以發光。 那歌詞方面有沒有補充、啊、阿謙、 我覺得說得很好咯，香文仔 多謝 咁我想補充少少嘅，我記得，因為我嗰陣時諗，即係黃金點解咁特別咧？即係因為佢好罕有啊嘛。係啦，咁我每一次講翻呢個例子咧，佢都會笑我嘅。但我都好想講咧，係即係啲老人家都成咁講，即係話。哎、你就算有個孖生兄弟姊妹啊，都唔會同你 100% 一樣啊嘛。咁我咪諗，其實喂，咁我哋自己本身咪就已經係最獨一無二、 最特別、 最特別嗰樣嘢， 最罕有。 即當我哋係咁追求人哋點樣成功，點樣係好特別，咁邊個方法可以嘅時候，其實好似你諗，你做翻自己，你跟翻自己嘅諗法去咧，其實嗰樣嘢就已經係最 unique、最。最有價值嘅一樣 嘢。OK， 我都好捉到佢哋嘅態度，即係有繁星人去到黃金髮質，你見到佢哋嗰個心態咧，都好好啊。即係喺香港做音樂係有呢個心態㗎，係因為好難揾到聲。 咁呢个就我哋又听下即係佢哋呢首嘅黄金法则先啦。咁转头返嚟嘅时候呢继续我哋继续有 The Hurts， 继续介绍佢哋第一张嘅 EP 嘅。 想角度迎合世俗夹想，仲要错样扮晒高尚。人气冠军，靓仔白衣扑到去搵，狂扫礼品排到蚊粪。教精， 喂，老实人系最易走火， 学笑几声唔怕咩祸，轮住趁虚，嗱执口水尾就包保无税，买大众堆人格失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公布390亿元资本重组计划，以应对目前危机，包括向政府发行195亿元优先股，同行使价大约19亿5000万元嘅认股权证。政府亦都会向国泰提供78亿元嘅过渡贷款。重组亦都包括一项过100亿元嘅公股计划，每11股供7股，每股公股价4.68，比停牌之前折让近47%。国泰话完成所有公股同行使认股权证之后，政府将会持股6.08%，系第四大股东，有权任命两名观察员加入董事局。太古继续系控股股东。另外，国泰自今年2月以来每个月亏损现金25至30亿元，计划短期内实施新一轮的高层减薪以及员工自愿无薪假计划，长远将会重新评估经营模式。反修例风波一周年，多区有人在午饭时间在商场表达诉求。在中环置地广场中庭，有大约100人聚集叫反修例口号。有建制派人士一度到场表达不满，被其他人指骂，其后由保安人员隔开同护送离开。商场外有10多名防暴警员戒备。在观塘 APM 商场中庭，多个楼层都有人聚集叫口号同唱反修例歌曲，有人手持旗帜。去年7月1日反修例游行期间，大批示威者进入立法会大楼，警方事后分别拘捕同起诉多人，包括艺人黄宗尧、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孙晓南和民间团队发言人刘永康。案件明天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堂。刘永康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日收到律师通知，控方将申请改控所有涉案人士较重的暴动罪。孙晓南亦都在社交网站表示，律师通知控罪会由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改为暴动罪。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最高的刑期是监禁3个月，暴动罪的最高刑期是监禁10年。美国哈佛医学院有研究团队估计，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最早在去年8月已经在中国传播。研究人员说，卫星图像显示，当时武汉地区的医院附近交通流量显著增加，同时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相关的词语在网上的搜寻量亦都大增，因此估计病毒当时已经开始传播。研究人员又说，未能够确定医院附近的交通情况同新型冠状病毒有直接关系，但今次研究提供佐证，显示在武汉海鮮批發市場有確診個案之前，可能已經出現疫情。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回應國新辦早前發表有關疫情的白皮書的時候說，白皮書記錄中國抗擊疫情的艱辛歷程，不是為了辯護，而是為了記錄。又說抗疫敘事不可以被謊言誤導玷污，而應該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6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04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4，升3.6；阿里巴巴212.8，升4毫；美团点评152.4，跌2.4；中国平安82.6，升8毫；友邦保险74.5，升2.25；中国人寿 17.16升八毫八，小米集团13.06升两毫，港交所294.2升1.4，中国移动56.25升2.35，汇丰控股40.6跌四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94，瑞士法郎0.957，加元1.344，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1，跌87，港金现价报15,690，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99美元，卖出1,70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系公主道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咧有啲临时工程啊，咁啊单线双程行车嘅，近住白沙湾游艇会嗰段咧就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塞车啦，尤其是系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打鼓岭新村。九龙方面，观塘道而家东行去油塘方向，咁近住开源道就多车啦。龙尾去到牛头角丽业街附近，港岛咧柴湾嘅永平街有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昼嘅6:00，所有车辆禁止喺永平街左转柴湾道。咁现时咧柴湾道西行线就比较多车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咪睇我话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 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扑。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招式，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半钟翻嚟嘅 show 到音乐咧，我哋继续我哋 Hertz 嘅，系啦，出咗佢哋呢张第一张嘅 EP 啦。咁啊，头先就讲咗一首咧，side track 啦。咁啊，嚟紧都会派台嘅《黄金法则》啦。 但系有政治大师啊， 系啦。但系你哋而家咧，其实系新嘅派台歌咧，叫做《拆穿》。系啦，介绍下呢一首嘅作品先。 咁呢首歌其实好特别嘅，因为我哋留到出碟嘅时候，佢做咗呢只碟嘅主打啦，第一主打。咁但係其實呢首歌 我哋有一次嚟玩 live 咧，我哋都玩過。 係、嗯、啊， 因為其實呢首歌就係我哋成軍一齊寫嘅第一首歌嚟。係係啦，咁嗰陣時其實個感覺都好奇妙嘅，即係作曲嗰個過程。係、 嗯、 就係嗰陣時阿謙撳咗個 chord 出嚟。 嗯 佢唱咗第一句，嗰我唔知點解就接到第二句，跟佢就接到第三句，跟住慢慢慢慢咁樣就出咗咯一首，即係我哋都 尖叫咯， 係我哋自己好中意嘅，我哋喺 band 房都啊咁樣喺度尖叫， 好多少女尖叫啊，好嘢，好 嘢 ，Oh my God， 好勁啊！ 咁樣 好開心啊！ 對唔住啊，聽眾們。 但嗰次就已經係因為錄低咗，所以大家就 base on 翻當時個 melody、嗯、就可以做咗你第一首。 一路都melody 上面其實一路都冇轉過， 係 係跟住但係呢首歌點解咁耐先出呢？咁其實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就係因為呢首歌其實個監製、那個 focal 監製都係馮廷靜，即係 Robert Van 大佬靜。咁佢聽完，其實我哋一開始好早已經錄完㗎啦，呢、 yeah. 首歌。咁但係第一下我哋大家都滿意嘅。咁、但係之後俾大佬靜聽，因為佢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嘅 melody 啦。咁佢就好想呢首歌做到更加好，即係做到佢 full potential 出嚟。咁、佢就覺得即係唱呢首歌，特別係我哋咁少慢歌呢，佢覺得要拿住多啲嘅，個特別個 focal 個感情。咁所以呢首歌個 focal 係重新錄咗一次啦。咁、但係 by the time 我哋錄重新錄咗一次之後，其實我哋已經出咗幾首歌。咁、可能大家個耳仔呢、都有少少進化啦嘛。 少少聾， 少少聾氣，聽太大聲，band房太細啊嘛。個鼓好近，係啦。咁跟住可能大家慢慢聽到更加多 detail 啦， yeah. 或者更加知道我哋音樂的方向應該是怎 樣， 咁可能我哋大家都會再俾多次意見。咁所以呢首歌其實是不停不停咁樣進化，去到依家聽到呢個版本。 同埋因為佢其實前後係即係中間佢穿插有係一個係英文嘅 monologue 咁樣噶嘛，係嚟自一位哲學家嘅 monologue。 佢叫做 Alan Watts， 咁佢係即係八十年代嘅一個作家同埋演講家。咁其實佢好得意嘅，佢係算係一個 guru 啦。因為佢係好。好靈，佢嗰種哲學其實都有少少靈性，即係覺悟啊 ，enlightenment， 即係佢係會去印度，可能去同了解一下佛教，又會去西藏了解一下嗰邊嘅宗教，即係我好中意聽佢嘅嘢嘅自己， yeah. 因為我覺得特別係依家個世界咁反常，跟住好癲啊，特別係我哋嘅社會，咁、我就會即覺得我哋其實自己可以保存到我哋內心嗰種平靜啊，或者即好嘅嘢咯，好嘅嘢可能係勇氣，可能係gratefulness 啊，感恩嘅心啊，即依啲嘢全部都好重要，愛啊呢啲嘢，即慢慢呢個城市其實就冇乜幾多噶啦。咁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咯。咁然之後即嗰陣時阿謙寫完呢首詞，即我哋同時間都覺得應該要加啲講嘢嘅，咁、我就即刻諗到佢啦。咁我就係啦，咁我就揾翻佢講翻相關嘅題材，咁就用咗佢把聲嚟做一個 monologue。 但係阿謙咧，你填呢份詞嘅時候咧， 即係好似啱啱 Hermit 咁講啦，即係好似呢個世界好多，我就算好似今日呢一刻啦，即係太多我哋覺得唔好或者唔應該嘅事發生緊，咁即係你話呢啲社會嘅嘢又好， yeah. 好似疫情又好，即係好多呢一啲嘢，就算冇係咪有呢啲嘢之前咧，其實呢個世界都好多饑荒啊、戰爭啊，不斷都發生緊啊嘛。咁嗰時就諗我哋自己花好多時間做緊嘅嘢，究竟對呢一啲事情有乜嘢幫助呢、其實源於一個咁樣嘅，都算係一個幾無力感先。咁嗰時有個畫面咧係即係我嗰時就諗咧，我攞住隻碟咁樣啦，我哋覺得好正嘅隻嘢啦，咁我哋拎住佢去到一個可能街邊 homeless 係啦，一個無家者咁樣，咁我哋喺佢面前咧即係 proud 啦，即係我哋玩俾佢聽，播俾佢聽，我哋諗，我嗰時就諗佢會有咩反應咧，跟住我就覺得係冇咯，佢唔會因為呢樣嘢有咩改變， 即係佢話你唔好搞我啦， 係咯，嗰時唔好搞我啦，即係做乜嘢啫喺度咁樣。跟住嗰時就諗，好似我哋花好多時間，即係唔單止係音樂嘅，我覺得可能人越大咧，身邊啲人都越嚟追求啲 luxury 啲嘅嘢，即係可能好威 啦， 係啊，其實即係呢啲嘢唔係唔好嘅，但係我哋攞住呢一啲嘢嘅時候，去到面對翻一啲嘅世界發生緊一啲 問題，我哋其實點樣幫助到呢件事咧？好似我哋好多嘢都真係好冇關係啊！ 係， 我再推一步又再諗嘅，俾我哋得到曬呢一啲嘢，當我哋音樂咁樣啦，拎曬獎啦咁樣，好勁咁樣啦，攞住佢落到台，換到啲咩翻嚟咧？其實可能都係啲人喂。正喎、啊，好聽啊！你哋咁樣樣， 話咗你哋得 啦， 睇 好你哋啊！ 加油啊！哇， 你哋都幾叻虛偽 喎！唔係，佢哋好快已經看破咗。 唔係啊，但我嘅意思就係、是、，OK， 我聽完呢啲嘢， 咁有梗好啦。 你唔好打斷我先。 阿謙繼續。 係啦，我就覺得喂，咁係乜嘢咧？係好虛無嘅嘢咯，攞住呢一啲嘢， 係 即係好似兑現翻啱啱嗰一段文字一開始講，即係都係一啲可能好。假嘅嘢，對呢個世界其實冇幫助嘅嘢。但係想帶出咧，就唔係話，即係我再諗就唔係話推翻曬啲嘢。即係好似嗰段文，我最中意嗰一句咧，就係話，即係凡事佢可以係負面，但係佢都可以咧係 positive。 即係嗰段 voice over 係話，即係所有嘢你，即係其實所有嘢都有兩面，所有唔好嘅都會跟住一啲好嘅嘢，好嘅都會跟住。 所以我就諗，我哋會唔會其實係？大家都花緊好多時間做緊自己嘢啦 ，build up 緊一啲嘢。我哋係咪可以將呢一啲嘢放翻喺對於呢個世界真係有多啲幫助嘅嘢度咧 ？OK。 Sincerity is being integrated. That's what worries people about actors. Are they acting in real life? Are they still playing a part?We have a feeling that we know somebody is genuine. But mark it, when you know somebody is genuine,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being serious. What I want to use the idea of is sincere life. 人海旅游洗刷独自的争议，赢得所有，掌声上头。为何世界如常般反转，还不察觉？ 嗱，咁我哋頭先聽咗係拆穿呢首，即係 The Hurts 佢哋最新嘅呢首排頭歌啦。嗱、嗯，咁話曬都係出咗你哋呢一張第一張嘅 EP 啦。我想你哋 recap 下，即係過去你哋由夾 band 到完成咗呢張嘅專輯入邊咧，對於你嚟講，成個過程入邊有邊個係最難以忘記嘅一個嘅 moment 㗎？其實你哋幾個， 我記得咧上一次我哋做訪問。 都好耐之前 是、啊，系電話啊嘛，即係個疫情仲係好嚴重嘅。咁我嗰陣時咪即係喺度避開嗰啲聲，因為我哋嗰每一日咧行完山，咁就拍繁星人。咁我記得嗰一日有啲得意嘢嘅，就係、是、我同 Ricky 啦，咁我係約埋喺將軍澳定寶樓那坑口度出發，即係因為我平時其實算係。最常遲到嗰個人嚟嘅，咁然之後嗰一日咧，我就好早去到坑口啦，meet 咗 Ricky， 威啦， 係啦，完，唔係，跟住咧，咁我就係咁同 Ricky 夾埋咯，我話即係我就喺個我哋個 WhatsApp group 度 send 話，係 ，Oh my God， 死啦，我啱啱起身，跟住咁 Ricky 就係咁陪我喺度。玩佢哋咯，但系佢哋系个个都俾我呃晒咯，明 知？呢个幼稚嘅情况真系， 估唔到系成为佢做碟嘅时候一个咁重要嘅 moment 咯。 成只碟咧，而家 低嘅，好低嘅而家。 急剧下跌。 其实点解会讲开头先虚敏嗰件事咧？就系、是、因为嗰日我哋去行山啊嘛。咁其实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前一晚咧，我哋就同我哋design EP 嘅呢个designer 咧， 系 见完面，好似系咪第一次啊？定係好似第一次， 係第一次， 第一次啫喎。咁就講咗關於即係呢只 EP 嘅嗰啲 design 咁樣啦。咁第二日咧，因為我哋本來就已經諗好咗要去拍繁星人嘅 MV 啊嘛，咁我哋就去行山啦咁樣。咁個 designer 喺度啊嘛，咁我哋咪順便問埋佢咯。即係咁，其實真係玩下，冇諗住佢真係去。第二日佢真係嚟， 真係好隨。喂，聽行山 咯。係啊，仲要佢住喺大西北嘅喎、哦。我哋要去西貢。 西貢，我哋要7:30喺西貢。 跟住佢真係嚟咗。即係講翻就係嗰、那個依、這個都要多謝翻呢個 EP designer 佢叫阿孝。 佢叫阿孝啦。其實我諗從呢件事都睇到，就係佢同我哋合作嘅嗰個過程咧，佢都不斷係去了解我哋。 嗯、 我想其实行山即是我想他可能都是作即是想跟我们 friend 一点去了解我们、 啊、 那就帮我们想一个比较贴身一点的一个 design 这样、嗯、那我都多谢他了、嗯、那都挺、okay. 挺难忘的这个真 的。Ari 呢 我觉得你应该是拍 MV 不是吗拆穿。 哦拆穿哦可以说是的。 嗯都 拆穿 MV。因为他这个 MV 最我觉得最疯狂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自編啦、啊，自導，連嗰啲 props 我哋都自己搞嘅、啊。即係你大家如果你睇咗或者你之後睇翻，你留意一下嗰張台。 點解張台特別呢因為即係我哋其實我哋有去睇家私， yeah, yeah. 我哋去咗 IKEA 嗰啲，咁就發覺最平嗰張我哋都覺得怪， 所以我哋搞唔掂 個 budget 已經冇咗。 所以係阿 Ray 你重新幫佢遊啊！ 我哋係一齊買白有噴白。 我哋每次係就喺 band 房嗰度咧搬落去地下， 係 噴完之後再搬翻上 band 房，跟住而家張台咧一路擺喺 band 房， 係 band 房門口啊！ 咁幾好啊！即係佢哋頭先聽佢哋講開頭，即係佢哋唔係好熟 graphic 啊、video， 但係即係你見到佢成個 EP 去到最後嘅時候，喂，我哋開始參與好多，連 MV 都可以自編自導啊 ，props 可以自己整埋啊， 有一個幾好嘅嘗試， 慳錢好重要嘅第一步。 係啊，係啊。潛能都係逼出嚟， 逼到你學識好多嘢。 係啦，咁啊 ，Marco 咧， 我記得係最深刻印象關於只 EP 係我哋咧，關於我哋個 design， 即 係 所有嘅 cover， 所有嘅裡面嘅所有相啊， 係， 我都諗咗好耐。開頭我哋即係想要畫畫定係要影相啦，跟住已經拗咗好耐啦。咁然之後到揾邊個 designer 啦，即係又。都 struggle 咗好耐，系啦，然之後我哋都出嚟傾咗幾次，亦都改咗無數咁多次隻碟嘅，咁先變到好似今日依家呢一隻碟嘅，所以呢個係令我最深刻嘅成件事，即係關於呢個 design 即係個過程咯、 啊，啊、 其實因為我哋覺得如果有一個人唔中意咧，其實就已經唔係咁好，即係、 哦、 當然可以投票啦，咁、okay. 但係。唔想有任何一個人唔開心。 係， 我諗我都係傾依一樣嘢啦。如果假設，即係當我哋平時夾音樂上係好和平咧， 係， 我諗真係搞只 EP 係最大摩擦。 嗯， 因為咧，其實我哋已經比原定咧遲咗出嘅。 係， 我記得傾到咧，我又唔會話我哋鬧交嘅，但係我 feel 到係有啲燥底，可能我自己有啦，所以我唔知佢哋有冇。咁 但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嘅，即係我要兜翻先。呢件事係好嘅，因為即係真係了解咗多啲 嗱，所以都話啦，即係夾 band 同結婚係差唔多嘅， 係啊，婚禮嘅時候 係啊。即係仲要係你維係一段婚姻都係兩個人啫，但係佢係有五個人㗎， 多人家庭嘅真 係。喂嗱，咁而家就有你哋係第一張嘅 EP 啦，咁啊期待你哋就係快啲係誒籌備開始人生嘅第二個階段啦，係生第二張 EP 出嚟啦咁樣。 好啊！ 今日再一次恭喜 The Hurts， 多謝 曬你兩位 ，thank you。 不可以挡刀子角落令我声动用名利俗的梦寄托争斗中心血送方觉痛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想自己谁有心天送唱我歌谁有心想你我成就他经过谁有心只散播同暴力上演错谁有心天送唱你歌谁有心想能多名字少不屑对待限制于这了求问你欢喜得出伟答最多有趣听两句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金掌之谁有心想暗角名字都不在 近期转趋紧张，北韩宣布关闭两韩之间所有通讯联络渠道。南韩统一部早上起拨打朝方电话，至中午之后再尝试以通话同北韩联络，但朝方都未有接听。韩联社形容韩方工作人员拨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响起接通的声响，只是对方未有人接听，未知北韩是有否切断联络热线。同一部促请朝方根据协定维持南北韩之间的基本通讯渠道。今次是两韩自前年重建联络渠道之后，北韩首次未有接听电话。北韩早前因应脱北者在边境散布反朝传单，将对韩工作改为对敌工作，并下令全面关闭两韩之间的所有通讯联络渠道。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6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1,17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6升4.6，阿里巴巴212.6升2毫，美团点评152元是跌2.8，友邦保险74.2升是1.95，中国平安82.25升4.5，中国人寿17.06是升7.6，港交所290.8跌2元，小米集团13元升1.4，汇丰控股40.35跌6.5，中国移动55.9升1.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2，瑞士法郎8.112，澳元5.374，加元5.765，新西兰元5.045，欧元8.7338。每百日元兑港元7.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1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5,6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美元，卖出1,7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海丰园这一段稍为慢车，龙尾接近铜锣湾避风塘。而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伟乐街至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庙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去观塘方向就稍微再繁忙一些。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这一段车多繁忙。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因为有水务急修，近住白沙湾游艇会这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入去西贡市中心的龙尾现在就比较长了，排到去嘉林别墅。另外，元朗公路去八乡方向，介乎大树下西路至到山下路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10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即系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同埋慢性呼吸道疾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又嚟到四点钟之后啦，睇下琼啊，今日有啲咩华语歌嘅推介咧？ 哇，今日讲女神啦、 啊，边个啊？ 张元 哦， 咁而家又叫做安普啦。 系你听唔明佢啲歌个嘛？ 系啦，冇错啦。咁、今次呢一首咧，我终于揾到同伴啦、 哦， 因为我想去睇个 MV 啦，个 MV 下低嗰啲 comment 啦，八成都系讲听唔明，但我会加油嘅女神咁样。 哦。但我想問佢，佢唔明嘅點係咩？因為嗰啲詞係即係比較係飄渺一啲嘅。 今次咧，唔單止大家話聽唔明個詞， 係 直情連個編曲想點，大家都唔 哦咁得意。 係啦，咁有啲樂評咧，直情講話係冇辦法用華語音樂去分類嘅，即係我哋而家聽落嘅累積落嚟華語音樂嘅類型咧，係冇辦法幫呢一首歌分類。同埋都真係冇乜人做過嘅音樂類型，咁大家一間可以聽下啦 嚇。 係啦，好有趣。咁但係咧，我又想講下咧，成個嘅鋪排啊，即係令我都必須要覺得，雖然佢已經貴為張元啦、即係真心你即係突然之間話將張元出新歌擺個 MV 上去，我諗個 hit rate 啊或者新聞啊等等都唔優嘅。但係咧個唱片公司非常之有心機，有一日咧佢放咗十秒嘅 music break 出嚟，得十秒啫。同埋佢釋放咗一句歌詞，都冇唱㗎喎、佢只係擺咗一句歌詞，而淨係呢十秒嘅音樂加嗰句歌詞，已經令到歌迷即係沸騰咁滯啊！咁我都終於明白點解係嗰句歌詞，因為得嗰句歌詞大家理解到。 哦、 即係如果佢放咗其他，大家都聽唔明佢想唱乜嘢。 係咩歌詞啊？ 街上瀰漫一種說法， 即係個講法。 係啊， 街上瀰漫一種說法。 係。 Okay. 說愛情與政治已成神話，我們不配再解釋它。佢只係擺咗呢三句出嚟啫。 哦， 做咩啫？你個表情好有故事。 思考下咯。 跟住加咗十秒冇人唱嘅 music break 啦，咁你已經係聽唔明嘅音樂類型啦。咁但係應該好期待，因為其實都好想知道女神到底根據翻呢三句嘢唱咗一首點樣嘅歌咧。咁樣。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張元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稱叫做《閃的歌唱》。閃啊 ，you know？ 即係游水嗰啲閃， 唔係 生嗰啲閃， 唔係係嗰啲青苔啊！ 哦， 但係佢真係咁樣命名嘅，草花頭加個新鮮嘅鮮啊！ 係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之前我哋有介紹過外婆橋噶嘛， 係啊， 咁嗰個咧就係其實呢三部曲嘅第二部曲，係咁呢個閃的歌唱咧就係第三部曲。 哦， 我諗呢首歌咧係好應景嘅一個原因就係係即係經過咁壯烈嘅一個疫情嘅關係啦，人類係發現咗自己嘅渺小。 嗯， 咁張元就係想由呢樣嘢出發，就係佢好希望大家會唔會有一種重生嘅一種概念， 是 就係大家可以發現到自己嘅渺小，但係即係你青苔係即係你見到佢，只要有水分俾佢，只要唔係太過於大陽光，佢就會生長噶嘛。所以佢就想係可唔可以回歸到最原始得嚟，但係又係好頑強嘅生命力嘅嗰種嘅狀態，去演繹翻唔同嘅人生咧。咁、就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稱叫做《閃的歌唱》，做咩？ 好有詩意啊！ 好有詩意啊！但係我淨係明到呢啲咋？你聽咗首歌之後，你就根本唔知道佢點樣將呢個諗法 apply 落手。 如果係我寫呢個題材咧，我就話藏滿的歌唱。 对唔好大家 都明白多啲， 即系嗰啲而家好兴噶嘛，大家自从出咗嗰啲好劲嘅吸尘机之后， 但咩？ 我原来全部 sofa 啊，床啊，床铺啊，全部都有好多尘螨啊，咁样就会令到你咧有鼻敏感啊，诸如此类咁样啦。 好啦，我哋不如听歌啦，好嘛？嚟自张元嘅新歌啊，嗰、那个名称叫做《闪的歌唱》。 好聽喎、 啊。即係多謝你嘅欣賞。 唔係啊，我覺得佢因為佢好 organic 啊。 係咪因為佢講閃啊？ 唔係啊，嗱，咁你講一個背後故事啦，咁你可能有一個即係俾我去了解呢首歌背後嗰個概念，究竟想做咩啦？因為生命力啊嘛。但你見到佢後面佢揀啲樂器全部都幾 organic 㗎嗰件事。咁同埋後面不斷好多人聲喺度，你聽到後面又喺度數啊，又呢條路啊，咁樣我覺得係有趣。 我都第一次用有機去形容樂器，通常樂器喺我心目中嘅形容詞係大聲得滯啊，或者聽唔到啊。 你都係聽翻我嘅《塵滿的探戈》啦。 喂，其實都有啲深度噶喎。 你用探戈就 OK 啦， 冇錯，係啦。但系其实即系网上啦，我都即系建议大家揾翻呢个 MV 去睇嘅。咁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得意嘅点系咩呢？系下低啲留言咧，即系有嗰种取暖嘅状态。即系首先有啲人头先就讲话啊，听唔明啊，同埋个编曲都真系好特别啊。咁大家话愿意用多少时间去参透佢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系佢自己本身可能有啲谂法咧去抒发。咁大家即系我觉得你鍾意理解边一种呢，你会发现原来一首歌唔同嘅解读有唔同人嘅唔同理解呢，係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下低冇人话哇你唱緊乜嘢呀，完全听唔明呀、咁样，即係做咩喺度扮高深呀、冇呢一种嘅评论，我觉得係好难得嘅一件事嚟嘅。咁可能因为张元一路以嚟佢培养緊佢自己嘅听众都係呢一种啦，即係好似我咁，我係真係从来冇听得明张元唱乜嘢㗎，但系佢嗰种仙气啊，嗰种思考嘅深度啦，或者佢嗰种女神 feel， 我觉得系冇问题的。 所以你咪呼应到曾经佢你话佢 IG 啊，摆咗个歌词嘅， 系啊系啊， 即系咩神话啊嘛？ 政治与爱情都变成神话，人们不配讨论他。 系佢喺你心目中就系嗰个神话。 系啊系啊，我真系不配讨论他，真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咁样 系我， 系啊，就系佢啦，咁样 你又用到。女神都形容佢啦，系咪？ 但系其实我真系我想解释下点解，即系听唔明又唔识听，但系我依然会觉得佢有一种女神嘅地位咧。其实我对佢最开头嘅印象，即系都系一样嘅，嗰支好简单嘅电吉他，唱咩包庇包庇，给我一点点嗰个女孩啦，咁样。 直情有种乡土剧嘅感觉，你啱啱唱嘅。 对唔住啊， 包庇包庇， 嗰人你明明小清新，俾我唱到乡土草地同埋农田嘅分别啊，咁样。跟住，但系咧，真正令我好即系想了解佢多少少，或者好即系情有一种崇拜嘅状态咧，系我记得我入大学冇耐嘅时候咧，台湾就有一种讨论，就关于家庭嘅组成，多元成家啊嘛，嗰阵时嘅议案，关于家庭嘅组成，关于伴侣之间嘅关系嘅定义，对婚姻嘅定义，对下一代，对成个家庭结构嗰个定义，其实民间系发起咗一个讨论，跟住希望可以促成一个议案摆上去政府得到讨论。 啊、 其实那个发起人当中有好大好大的力量是来自张悦。 哦。 是啊，因为他就想利用自己本身是歌手，又有一定 fans 基础去引起这件事的讨论。我好记得他拍了一条片，他就是解释他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虽然大家现在普遍接受的一些的法例一些的条例的修订都是由上而下的。但是真正一个健康健全的民主社会是应该因应民间的一些声音而去进一步完善你的法例。所以他说他很希望可以促成那次的讨论，跟着慢慢在台湾引起一种的风气，更加重视大家的人权，令到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咁當然嗰陣時可能太早啦，你諗下我嗰陣時好似 Year One， 即係講緊啊，唔好話幾多年前啦，係啦，就係嗰陣時係啦，咁樣 就係諗唔起幾多年前嗰種嘅年代 嗰種久遠啊嘛，咁樣，但係佢已經可以行得咁前，即係佢可以講啲好無害、好大愛，甚至乎冇任何爭議性嘅嘢噶，係咪？但係佢選擇咗行一條真係好少人嗰陣時冇乜人可以主動去出聲嘅一個議題，同埋咁多年都堅持。我覺得其實佢自己除咗作品之外，本身佢都係一種精神領袖嚟嘅。 或者真係 artist 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你香港啊，我今日請我一個 artist 嚟啦，咁 artist 就好似我歌手啊、演員啊咁樣名人咁樣啦，但其實真正嘅 artist 即係藝術家嘛， 係。 咁你藝術家，你有一個藝術品，不論你係一首歌好、一幅畫好、一篇文好咩都好啦，其實你總係需要有啲嘢 你想表達，或者你想引起大家去發問一啲問題嘅，即係我都有一個藝術呢樣嘢，就係不斷令你問問題咯。係點解嘅？係咪唯一嘅 presentation 嘅方法咧？係咪唯一嘅出路咧？諸如此類啊嘛。咁如果你冇經歷過嗰啲思考嘅，咁你咪做唔出嗰種藝術品出嚟咯。咁你見佢頭先，譬如佢嘅歌，咪就係一個 artist， 有個 art piece。咁所以嗰貫徹翻就係 as an artist，所以有啲 statement， 我覺得大家可以或者有啲 agenda，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咁樣咯。 有靈魂咯， 係啊， 即係佢嘅靈魂注入咗佢嘅作品當中。 係啊，即係當然你話你講譬如係政治嘅嘢，可能其中一個範疇啦。咁譬如你講環境嘅嘢，又可以一個範疇啦。你講人性嘅嘢，可以一個範疇啦。係啦，即係有好多唔同面向，有好多問題你可以問嘅。咁所以我覺得我 respect 嗰啲係 artist 咯。 係，同埋我哋就算翻嚟最基礎、最膚淺嗰樣嘢啊，就係聽唔明嘅嘢咧，唔好第一下就話哇你唱緊啲乜嘢啊都聽唔明咁樣呢啲嘅狀態。而係我覺得即係嗰啲歌迷嘅態度係好值得學嘅。就是未听得明，但我会用心去品尝和去欣赏背后的故事咯。几好， 好叻啊！你兜咁大个圈，然之后赞自己， 都系噶。因为当你长久地听唔明嘅时候，咁你都要揾啲成就感俾自己噶嘛。哎呀， 一下就俾我督穿咗啦。 唉，算啦，咁你面啊嘛。 系啊，咁咧跟住咧，你头先讲，譬如啱啱佢做新歌啦， 生命力 系啦，就系讲系即系生命嗰种力量啦，或者嗰种嘅渺小啦。 冇错。 咁的而且确，我谂就系过咗系近呢半年啦，好多人都有呢一种嘅思考嘅，即系我哋对呢、這个我哋同环境。中间我哋同地球中嘅关系究竟应该系点样样嘅咧？尤其是你见嗰阵时候，哇，见到大家哇，原来嗰啲交通少咗啦，或者人流少咗啦，然之后原来威尼斯有鱼嘅嗰啲水入边，跟住原来嗰啲咩二氧化碳嘅排放可以少咗咁多嘅，咁其实我哋系咪平时可以？唔使做咗 100% 啦，唔係叫人出街，但係係咪都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呢？咁樣咁呢一對嘅二人組合咧，佢哋最新呢首嘅派台歌咧，其實都係反問緊一個咁樣嘅問題嘅，就係、是、究竟希望你諗一諗，就係其實我哋同大自然中間係應該點樣去到一齊共存咧？係咪啊？定係你直接不斷去剝奪佢嘅資源？ 係 咁之後件事點樣可以永續地發展呢？咁樣 冇，其實最後都係害翻人類自己啫嘛。 係啦，咁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Per Se 啊，咁啊。有阿 Sandy 啦，今次自己填词啦，填广东嘅词嘅，有佢哋呢首系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雾空》。 想亦会想 从何时湖面不冰封，汹涌声势听浩劫呼应， 到处却让子弹哈。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有关政府投资国泰航空安排，将会透过土地基金投资273亿元，当中七成即是195亿元是购入优先股，其余78亿元是过渡贷款。他强调政府出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无意入主国泰或者长期持有股权。政府会委派两名观察员列席董事会，直至国泰偿还所有贷款和利息，以及赎回所有优先股为止。陈茂波说，国泰航空是本港最大的航空集团，市场占有率高，有非常重要地位，对于本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很重要。他又说，根据调查，航空业未来对本港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 4.9%， 加上本港正在兴建第三条跑道，对区内的竞争力非常重要，而且可以创造123,000个职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质疑政府以财政司司长的基金注资，无需经过立法会审批和监察，担心如果国泰日后再面临财政危机要申请破产，政府的投资会化为乌有。谭文豪又说，国泰将会安排第二轮员工自愿放无薪假，要求政府投资的时候加入条件，确保国泰不裁员或者减薪，亦都可以要求国泰参与保就业计划。他又认为390亿注资的方案基的390亿的投资方案金额太高，甚至高过国泰现时市值的350亿元。竹园村下午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遇袭受伤，送院的时候昏迷。事发在中午近1:40，有人报警说两名男子在竹园南村一个单位争拗，一名男子被人持武器袭击。救护员到场救援的时候，伤者上身赤裸，身上和衣物上都有血迹。警方当场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他被黑布蒙头送上救护车送院。在台湾被罢免高雄市长职务的韩国瑜说，尊重民众意愿，不会就罢免投票的结果提出任何诉讼。韩国瑜在社交专页说，期盼各界能够将宝贵的资源和力量放在关心弱势族群生活、下一代教育和疫情过后振兴台湾方面，这些才是台湾社会最必须被正视的范畴。韩国瑜又说，等到卸下高雄市长职务之后，会暂时沉淀休息。外界对他未来的各种揣测和传言，他尊重强调都不在目前的规划内。韩国瑜说，有任何动向或者想法，一定亲自报告，而不是借任何的管道放出消息，希望外界不需要多做揣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7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124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8升3.8，美团点评151.5系跌3.3，友邦保险74.2升1.95，中国平安82.2升4毫，中国人寿17.04升7.4，港交所290.8跌2蚊，小米集团12.98升1.2，中国移动55.9升1.95。汇丰控股40.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8，瑞士法郎0.956，加元1.349，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1点，跌87点。港金现价报15745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29美元，卖出170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就比较多车的。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咧，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啊，近白沙湾嗰段嘅西贡公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现时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清水湾道过咗郑直之中学噶，咁另外咧就系清水湾嘅飞鹅山道咧，部分路段因为受到较早前冧山泥影响啊。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嗰段嘅飞鹅山道咧，暂时系需要封闭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文大人，我就嚟爆啦！ 文大人，我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和莉，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一位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上嚟我哋嘅最新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今个星期五有我陈俊玲博士上嚟同大家一起倾下失眠呢个话题。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和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心乜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留恋的那一个是你吗？明明当天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时常回望，望着此刻使我感动没太多，但全体变异偷看十多趟，可否再此际决别，这刻方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我不再 讲。JC 陈永同自己作曲填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该放手》，讲的就是自己和以前的事情不断纠缠的过程。可否尝试放低过去，放过自己？ 想到生也想到死，也想到我的存在是沉闷如一庸俗如夜，仍究求什么？如常爱拼搏，如常奔波，还觉得讨厌我？如常爱瞓觉，如常天光，还觉得走向灭亡？不想太多，会想太多，会想到我的时代是真的太差，沉默如冰，散酷如毒，谁保佑我？告诉自己需渴望，告诉自己擦得过面惊慌，为着有我就有新的天光。如果我的青春只有一刹那么多，记得一刹亦能从头地爱我，能重新过，顺一转身可触碰到。如果我的心思躯壳灵魂全部赤裸，如一能如高能如高，我一伸手抱住你。谁保佑我？告诉自己必须渴望，告诉自己撑得过别惊慌，为着有我就有新的天光。如果我的青春只有一刹那么多，记得一刹亦能从头地爱我，能重生过，顺一转身。更颠簸，记得颠簸里面你来再吻我，能重新过，顺一转身可触碰到。如果我的身是躯壳灵魂全部赤裸，如一能如歌能如今，我一伸手抱住我。伸手抱住我， 啱先听完有 Sensor Acapella 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一伸手抱住我》，的确系要放低过去嘅一啲负担之后呢，你先有手有心机拥抱别人、拥抱自己嘅过程。但系因为过去发生嘅一切，你冇办法完全否定佢嘅存在，于是乎不妨试下同过去失去嘅一切嚟一场对话。 是梦到这里，失望的人这次没能红了眼眶。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享受着心酸。纷乱的光线里，我闭上眼去看。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名称叫做《还愿》。成首歌讲嘅系一场生死嘅对话，不过同过去自己失去嘅一切有一场对话，都系件好难得嘅事。系希望我哋同失去嘅一切对话之后咧，又会对未来有所得着。都算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 请看着我说你还爱我，别把空气狠狠地冷冻。谁都有错，也许都没错，闭上手更加难懂。我们要直到何时才停手，已经相逢已经认错，是怪应该不远了，既然是爱的就不该放了。我相信我们会更好的，爱情别给的吝啬，亲爱的我。 解你阿 Lin 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们会更好的》。发现原来放手、放低同埋放过自己咧，系唔同阶段唔同嘅任务嚟嘅。想拥抱更加美好嘅未来，我哋有冇放低过去嘅能力？有冇一种放过自己嘅本事呢？MV 其实都挺有意义的，就是在 MV 当中女主角承受了很多压力，很多的责备，在她就快跌下去的时候，一转身有一只手拉住了自己，而那只手的主人其实就是她自己。一些经历令我们都相信自救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选来最后一首作品，林忆文最新国语歌。 曾经相信的都没有实现，曾经承诺的都没有兑现，努力过后以为看到晴天， 曲词作品，歌曲名称《爱在人间》。 疫情过后，还有阳光出现，伤心后总有。